是不见。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，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。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，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。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。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，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。千千万万的日夜是不尽的思念，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眷恋，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。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，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。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，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。 像可有可无的烟火，一闪而过，都化为乌有。还未照亮你的心，早已燃烧了自我。璀璨后那张黯然失色的脸孔，在你的世界，我已毫无保留，赤裸裸，狼狈不堪，都无处闪躲。一个全心全意的我，还让你觉得不够？可能我给的只有这么多。所有偏执，所有梦，到头来所有憧憬，所有幻想扑了空。任岁月肆无忌惮嘲讽我所有的所有，你给的所有美好，所有遗憾，所有痛，我所有都能照单全收。或许这是你能给我的所有。毫无保留，赤裸裸，狼狈不堪，都无处闪躲。一个全心全意的我，还让你觉得不够？可我能给的只有这么多。所有偏执，所有梦，到头来所有憧憬，所有幻想扑了空。任岁月肆无忌惮嘲讽我所有的所有，你给的所有美好，所有遗憾，所有痛，我所有都能承受。

黄昏，一针就扎破一尘，心痛无人问，世情万般尘，与君酌星辰。 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不见武林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，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，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卖酒钱，卖酒钱。 春风叩柴门，一声却替我自斟，不将对一人，落字定乾坤，酩酊几丝身。一壶水淹出黄昏，一盏酒茶浮一尘，清风无人问，世情万般尘，与君酌星辰。 为你买单不后退 baby www.iloveyou.com 有你的生活像是没加了砂糖，大舞厅搜索地炸的发狂，想要去阳光 on the beat 热的发烫，家人不用嘎嘎跳个恰恰 的吓得像个变态。 Baby 今晚大老虎跳起爱的恰恰舞，香槟喷的像瀑布。 We gonna party party Baby 我不怕中暑，跳起爱的恰恰舞。